这是来自郑钧的作品，叫做《回到拉萨》。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色的慵懒的嗓音，让我们很喜欢很迷恋他。而说到个性，怎么能够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男歌手。这首歌的名字和歌词呢，都无一不在宣示他自己的个性，只有他才晓得也写得出这么特色的歌名。这首歌呢，居然就叫做《这个下午很无聊》。 下午真的有点无聊，街上人潮汹汹，空气变得稠稠，虽然是星期天，抬头却是阴天，看看东看看西，我还是继续走。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，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。结果发现楼下下着倾盆大雨，真的有点烦人，我看回家算了。 I don't wanna talk to you, I don't wanna talk to you, I don't wanna talk to you, I don't wanna talk to you, you go you go now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

得你最后的模样。你侧着身，让头发遮住了脸庞。曾经你的温柔躲在我的胸膛，曾经我的身上都是你的香。不能再对我坦白，你学会欺骗去面对现在。可是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没有变，可是我以为你都看得见。我变得像不懂事的小孩，求一个你不肯给的依赖。只是我没有爱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怎么看不见我的未来。你变得不能再对我坦白，你学会欺骗去面对现在。可是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没有变，可是我以为你都看得见。小孩，求一个你不肯给的依赖。只是我没有爱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怎么看不见我的未来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 再收回，也许我真的不太懂你，没有人让我如此心累，孤独的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寻？只有在梦里感觉你的呼吸，是否该把一切都忘记，将那颗心藏起？是否该让过去都过去，用所有的情感来换取？孤独的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寻？只有在梦里寻找你的身影。孤独的自己该向谁去讲，讲述那伤心的别离？

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。情感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情感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。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情感一遍遍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情感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情感一片片凋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情感一片片飘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这是来自熊天平的版本，叫做《夜夜夜夜》。接下来这首歌把我们拉入到曾经的时光当中，这首歌来自谢雨欣，叫做《谁》。 断弦的风筝，雨天你飞着，直到风声停了。就在最脆弱的时候想起你了，眼泪终于悄悄掉了。我们走的路来到了结束，残酷我只能撑住，眼泪不属于男人的是你说的，我要何苦坚持不肯认输。不属于我的泪终于让我崩溃，就为了的泪水每一滴都是心碎，最后原来只是一种体会，被你囚禁的眼泪也让我慢慢枯萎。不属于我的泪不用再还给谁，用力哭出泪水去淹没我的伤悲，就让我流出最后的一滴泪，我转身头也不回，男人身上不留下眼泪。我们走的路来到了结束，残酷我只能撑住，眼泪不属于男人的是你说的，我要何苦坚持不肯认输。不属于我的泪终于让我崩溃，就为了的泪水每一滴都是心碎，最后原来只是一种体会，被你囚禁的眼泪也让我慢慢枯萎。不属于我的泪不用再还给谁，用力哭出泪水去淹没我的伤悲，就让身上不留下眼泪。到最后原来只是一种体会，被你囚禁的眼泪也让我慢慢枯萎。不属于我的泪还给谁，哭出泪水去淹没我的伤悲，就让我流出最后的一滴泪，我转身头也不回，男人身上不留下眼泪。 太多的故事的小说， 一个人偷偷看着你们互相祝贺着，我牵强的笑着，失败的人应该隐身的，我知道这一刻主角不是我，朝阳骑着车载着你走过了走了3年的街道，你手里那录取通知书是红色的，你故意的不说话，突然间气氛有一点尴尬，我说想笑就笑吧，靠那么好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钟声都响了，教室已经空了，偷睡的书桌，看过的小说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别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，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再渐渐陌生，心隐隐疼。朝阳骑着车载着你走过了走了3年的街道，你手里那录取通知书是红色的，你故意的不说话，突然间气氛有一点尴尬，我说想笑就笑吧，靠那么好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钟声都响了，教室已经偷睡的书桌，看过的小说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别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，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再渐渐陌生， 像个卖布丁，然后下个路都送给你吃了，你在没有我的城市里被什么事都逞强，如果要想靠的肩膀不要不舍得吧， 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别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，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再渐渐陌生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现在身边呢有越来越多的晚睡强迫症的人，一定呢要熬到晚上的2-3点钟才会有睡意，或者说呢那个时候才是他们思维最敏捷，而且呢最愿意拿来工作的时段。而接下来在你听到这首歌当中呢，失恋的凌晨3点钟是苦涩的，同时呢也是寂寞的。 现在是凌晨3点钟。 点钟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。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。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 这首歌呢，让张志成是横扫了各大的颁奖里，创下了还不错的成绩，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开头。但是马上呢，又陷入到了更加苦涩的等待和努力当中。这是来自张志成的《凌晨三点钟》。不过呢，我相信，而且我听说呢，都说对人和对爱情最好的考验就是先苦后甜的经历。两个人呢，要先具备一起吃苦的思想准备，才值得一起得到最后的幸福。周华健的演艺道路和爱情经历呢，都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，但是始终在很乐观的面对。这种特质呢，也呈现在了他的作品当中。来分享一下周华健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，把梦越做越小了。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哭，你就让我把你抱着。 着，少了大的惊喜，也要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直播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疼我们留住。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，把梦越做越小了。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哭，你就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大的惊喜，也要找点小快乐。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牢住。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。吹风，只有算出两个人吹风，不再孤单无助。 天上的星星闪烁，走在熟悉的街头，想起当年相识的你我。曾经的一个承诺，让我许下对爱的执着。红尘中相恋的你我，一起走过多少花开花落。永远爱你的我，爱你的我，对你的爱我从没有变过。走过多少春秋，多少风雨，你深深藏在我的心窝。永远爱你的我，爱你的我，对你的誓言我从没有变过。哪怕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，我永远都是爱你的我。上的星星闪烁，走在熟悉的街头，想起当年相识的你我。曾经的一个承诺，让